第四十集。 上次在鬼手遇大鬼子，咱们伤了不少人，药都用完了，这不进城来买药的，买到了吗？ 客厅的沙发躺着一个穿汗衫的中年男人，大清早正在看电视上的手撕鬼子戏，听到有警察过来，撑着沙发坐了起来。孟昭走进去，一边走一边环视着这间房子，闲聊似的。 这房子有多大？有150平了，看起来装修也没少花钱。二老是做什么工作的？看来家底很厚实 啊。小本买卖，小本买卖，早年赚了点钱而已。 赚了一点，我查到二老儿子名下还有一套房，在如此昂贵的小区一次性购入两套房，那可不是一般人做小买卖可以负担得起的，怕不是天上掉了块金砖被你们捡到了吧？ 警官，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 孟昭的目光又落到了客厅正前方的电视机上。 这电视也不错，有看新闻的习惯吗？ 不怎么看，年纪大了还是看电视剧比较多。 男人陪着笑，看上去有些局促，似乎意识到孟昭此行来者不善。 那今天可以看看，明潭市刚刚发生了一起特大囚禁案，过不了多久新闻应该就会曝光，主犯您猜是谁？您一定想不到，竟然是以前跟林郎同班的吴维涵。 听到吴维涵的名字，老两口的神色同时变了变。孟昭转过脸看向这两个人。 听说林郎还和吴维涵谈过恋爱，二老知道这件事吗？吴家可是明潭市数一数二的富豪，但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只是谈过一段恋爱而已，吴家就这么出手大方，送出了两套房子，一套你们自己住，一套留给儿子做婚房。至于这笔横财的起因，林郎反正也不出门，就让他在老房子里自生自灭吧，我猜得对吗？ 孟昭的身上沾了血的衬衫还没有换下来，熬了一夜的眼珠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血丝，乍一看不像什么代表着正义的警察，更像是来寻仇的亡命之徒。夫妻俩都噤了声，孟昭也不再说话，盯着他们，逼他们开口。半晌，那女人结结巴巴地解释道： 林郎，我们也想让他住进来，是他自己不肯出门。 林郎为什么不想出门？说说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林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吴威涵已经在劫难逃了，如果你们对这件事再有隐瞒的话，你们就是他的帮凶。 女人明显有点慌了。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，林郎他是高三学习压力太大才不出门的。 根本就不是学习压力太大，他们就是在说谎。 就在这时，一间房门忽然被推开了，里面走出一个瘦长的青年，他打断了那个女人的话。一直没吭声的男人这时扭过头，粗着嗓子朝青年吼： 你给我滚回去，关你什么事？ 这个变故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。孟昭侧过脸打量着这个青年，青年约摸18、19岁的年纪，额前的头发长得遮掩，看上去像街边那种常见的混混。孟昭联想到自己刚刚在门口听到的那段对话， 看起来这青年对自己父母的做法应该很不满。你就是林郎的弟弟？ 嗯。 当年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吗？ 我知道。 青年别过头去，声音低下来： 就是吴伟涵跟别人一起轮奸了我姐，为了不让他们报警，还给了他们封口费。我姐当时想报警，他们还把他关了起来。 你说什么呢？ 男人走过去扬起了巴掌，重重地朝青年的脖子后头落下去。 吃里扒外的狗东西。 孟昭一伸手，一把将青年拉到自己身后，把他从男人的巴掌底下解救了出来。 你跟我走。 孟昭看向眼前的夫妻俩。 林郎当年想去报警，而你们为了这两套房把他关了起来，涉嫌非法囚禁，二位近期等着传唤吧。 警官，我们不是囚禁。哎，怎么会是囚禁呢？一个女孩子身上发生这种事儿，那还怎么见人？ 传出去对他也不好听，我们也是为了他。 孟昭看着眼前这对令人作呕的夫妻， 不是对他不好听，是对你们的脸面来说不好看吧？为人父母做到这个地步，你们还是人吗？跟我走。 孟昭说完，抓着青年的胳膊，带着他离开了这儿。上了车，孟昭让青年坐在驾驶位上，程韵坐在后头录音。 我们需要录音做个凭证，你说林郎10年前被吴为寒伙同他人轮奸属实吗？ 青年点了点头。 说话。 属实。 你怎么判断的？亲眼看见吗？ 我姐那天早上被人送回来，身上都是血。我一开始不知道，后来那个吴为寒他爸找人过来跟我爸妈谈话，我才慢慢听到了。 你说你姐当时被你爸妈关起来，你就没想过帮她？ 我没有钥匙， 也没想过帮她报警。 青年有些痛苦地抱住了头。 我想起那件事，我也很后悔。我当时害怕他们，我要是帮他，他们就会骂我。10年前， 眼前这男孩应该也就8、9岁，从小跟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一起长大，虽然性子懦弱，但起码还良知尚存，现在苛责他也毫无意义了。你姐当时身上穿的那件衣服呢？现在还在吗？ 青年平复了一会儿情绪，稍稍抬起头说， 应该在我姐那儿，我爸妈当时想去拿，我姐就像发疯了一样不让，最后也没让他们拿走。我父母就骗那个人说衣服被他们烧炉子了。 那个人信了？ 我不知道。 你姐患有精神病，而且10年没出家门，那她还能跟人正常交流吗？ 她只是偶尔发作，不发作的时候还是很正常的。我给她送饭的时候偶尔也会跟她说话。 我们现在需要你姐帮忙指证吴为寒的罪行，你觉得他会同意跟警察对话吗？ 他不会见人的，你们进去他会躲起来把房间门锁上，他现在害怕见人。 他不抗拒跟你对话对吧？那你能不能试着劝他跟警察沟通？ 他不会听我的，他大概也恨我吧，发生了那种事情我们全家他都恨。 不见人抗拒沟通，这可难办了。想要让林郎配合指认吴为寒，必须得先让他卸下心防才行，但短时间内这任务能完成吗？ 孟昭思考片刻，他做出了决定。孟昭对林郎的弟弟说， 你有林郎那里的钥匙吗？一会儿你开门进去，两个任务，一是递对讲机，确保林郎在门内能听到警察说的话，二是最好能把林郎领到门口，方便我们往门里递东西。程韵，你负责劝说林郎开门，我们首先考虑让林郎自愿指证和交出物证，实在做不到的话再考虑进屋去搜索证据。 好的，孟队。 林郎父母那儿一大清早热闹的光景相比，林郎住的这栋破楼极其的冷清。 如果说林郎最初存有报警的想法，那他发展到后来不出家门必不见人的这种状态，大抵不仅和那次轮奸的经历有关，跟他父母的态度更是脱不了干系。就在刚刚，他母亲还口口声声地说着一个女孩子发生这种事情还怎么见人的话，难以想象一个女孩子在遭受侵犯后还要承受家人的侮辱，那时候的心境该是如何的绝望，才导致了如今的局面。文昭高中虽说是私立高中，但为了确保升学率，每年都会提供高额奖学金吸纳大量中考排名前列的学生。以林郎的家庭情况来看，林郎当年的学习成绩一定非常优异，这样的女孩却落得如今的境况，实在是让人有些不忍。